大梦一死嚟啊，的确一出歌，知翻呢个三支大梦啊，即系嚟未得菩萨呢个时你都唔醒嘅，男人就唔系一出歌咯。所以时未对一出歌，靠着经道过。后来呢个面家禅师咧，犯咗呢个问咒啊，佢就做咗正道嘅歌。正道嘅境界咧，唱得一首歌啫，声闲意晒啊！嗰首正道歌啊，印度啲人咧都作得情逼上，话我哋中国嘅一个大圣人，就系面家禅师嗰个正道歌，声闲意动土，亦声闲意晒气。聖行於世，這個印度師木青大師啊，後來臨命終以後呢，國王奉他一個號，叫做木青大師，稱你鎮國賢。上來所持意陣，聽下文章。學禪的人叫禪者，學教的人叫做學者，修行的人叫人行者，那我們做人要做者，我們現在是學人，樣樣都要學，愛律又要學，威儀也要學，仁義道德我們都要學。做人呢，除非是聖人，聖人的三義之次，除了聖人之外，多數都學而好志。所以孔子只將人呢入學，這個禪者呢，他出自八字下，什麼東西都不學，不學參禪。什麼叫禪？世間來說呢，就四禪八定就成為禪。四禪篇呢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禪。還有這個無色界，四空定，空無邊最定，色無邊最定，無所有最定，非非相最定，這個就是四定。四禪的色界，四定的無色界篇。以這個達摩祖師當我們中國來傳法，這個禪就當心就當無色界，禪者心。你明白你這個心嗎？你就識這個禪。所以養生禪師，而外禪就許你至少份祖師禪都未夢見在。祖師禪就講呢個心，所以明心見性嘅呢個祖師禪，即係禪住當心住。因此呢個禪係心啦。佢唔係一定作，作固然咧就有事。除咗作以外啊，行至作我都有事，默然有事，講話啲時候亦有事。你唔講話都亦有事，所以孔子話：目的而道存，何路哉矣？望一望佢就知道佢有道，唔需要再講話。目的都到存，目一的的就是漢人，這個道就存在，何樂哉矣，不需要說話。所以這個禪字就說到心字的目的。因此我們學禪的人不時常留意自己的心，心是無形相，不無形相這個就是禪。因為你無形相，行至作我都無形相，你就是心，什麼都無生滅的。 因为网上面咧，你嗰啲嘅就禅，所以就禅宗一法咧，嗰、那个心智唔明咧，唔系我用功咧，就用咩就禅即系心呀，你明心咩，你就得禅。因为禅智啊，明心就得禅，见性咪成佛。所以我哋参禅嘅人，你要知道呢个心地嘅风光，仲话叫本来心地嗰个风光系咩样子？因此呢个林寨老人讲得最清楚：有笨有智，有智中智，有笨中之笨，讲出四个道理出。洞山老人呢，佢有分神，系咪？分神道下，讲出啲，讲出两个道理出。呢个就心地个风光，你就明白呢个事。事系唔不噶，唔系死水嘅，死水就不藏无路。所以天同自呢个物祖话。坐遍十方，即由點物物而一物而一步就見飛路。坐遍十方，乜嘢都冇碰曬，依然係一點物，還有一點物種。物而一步就見飛路，我飛路就係見嗰陣時就嗰個禪嗰個心，整個都明白。所以马祖话即胎就即用，这个胎又明，这个用又明，即胎即用咧，大用现前，能说法，能做众生，都唔系死水。所以呢个禅智咧，系呢个心地呢个风光露得出。因此呢个长沙禅智见人啊！八尺观后，从真布十方世界都现前身。那呢个禅个风光几好？我八尺观后坐的人，虽然踏入都未真。咩八尺观后坐的人？好似我哋跑到到大屿山，行到凤凰山顶，我再讲。去到凤凰再讲喎，未得。八尺观后。从真富十方世界现前身，行到富昂山顶埋去行，啲咩行啊？涌神上去空，嗰阵时十方世界现咗个前身啫。所以呢个禅智系讲个心智嘅境界。奉献学禅啫，你唔好离开嗰个心。其实参禅咪参自己嘅心，明白呢个心地嗰个风光。啊！有定都有味，有蟹有肉，有笨有子，有笨有神。哦，呢个咧都系禅啦。呢位禅者系智王，佢名称系智王。初参祖，初出家的时候咧就参拜。五祖为师，五祖系个法师，学法之师，唔讲态度事。在呢个禅宗呢，系好少讲态度事，只重呢个得法嘅事。初赞呢个五祖就凡人咧，自利得正受，亲近五祖啦，问法就问得多咯，错时咩又识你错咯，自己啊。未查得五祖嚟證明，自己就話自己啊得咗呢個證實。五祖證明啊，有冇？有啊，慧岸博士，慧岸博士係五祖的大子，證明佢五祖。呢個慧岸博士，智慧已得啊，證到五祖未曾證明啊，自己就以為自己啊嚇得咗呢個證實。精修的精定， 可以坚定的你的精神，不受一切法的精神。什么叫做不受一切法？你当这个世界来，你什么你都不要受，这个世界会控你不要受，这个世界光明你不要受，这个世界是黑暗你也不要受，这个世界有五欲之乐，你更加不可以受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欲不受，色你也莫受，色不受，无色也不受。咁样你对这个世界完全不受，你就得了。所以初禅的人啊，要想得这个静定即是静受啊，一切不受。所以初禅的人呢，咁样咯，地鼠火红都不受，忙着自己的身体。有冇地啊？冇。有冇水啊？冇啊。火呢？风呢？有冇呼吸啊？冇啊。正式的禅宗呢，连呼吸都不受。后来有些人难下手呢，就数息观，从数息开始数，数息的调心啊，翻五行甚至一啊，你呢个妄想太多咯，呢个心平唔落去啊，不如数息啊，数数下嗰个心咧就平咗，呢个马骝仔咧就息咗落去啦，瞓觉。咁样你调心嘅法门，正式呢个初禅啊，地水火风嘅不受，见闻觉知亦不受，虚空亦不受。时间性亦不受，一个初禅有时间性啊，你未曾得呢个正定，一定之后啊，根本就冇时间性。我话早晚啊，日夜呢个时间嘅性，甚至无连虚空都唔受，咁样就得呢个正定啊。所以呢位智王，他说自己得到这个正受，他都有点误会，阿弥陀长坐后来五祖圆寂了，他就自己自矛盾，啱就矛啱，不是好大的，有时一个人自这个就矛啱，他矛错来答这个阿弥陀长坐，这个长坐用这个长坐的功夫，一日都坐坐禅长坐，即二十年坐禅坐咗几耐？坐咗二十年啊！这个功用咧，日日都有进步，禅嗰个进步，定嗰个进步，即二十年，佢觉得自己有二十年嗰个禅定啊，坐咗二十年。坐了二十年，坐了四十年，又如何呢？即二十年，是弟子的言测，由方至何索？是律之六祖大师，六祖大师一个徒弟叫做言测，言测就到了这个言觉，永嘉禅师是哪个道宗？现在呢，这个言测呢，又游方的化物，从南到北四大名山都是游方，是人间的游客，游方的化物，一游方呢，就到这个河叔就河北山，黄河以北的叫做河叔，到这个河叔文王之名，文德，我哋出家人讲，有位禅师坐咗二十年禅啦，就闻到呢个之王之名嘅，坐咗二十年禅，个个都讲佢个名嘅。作阿问二，呢个言测咧，到呢个啱之后，问啊嘛，你在此作什么？你在乜地方？你在呢个眼后做咩嘢？即系用咩功嘅？做咩嘢咁样？问佢， 你在此作什么？你做咩啊？放一丁，佢放咗自己入丁，开完价就入丁嘅。有时一日入一丁嘅，就一日。啊，或者半日丁嘅，就入两次丁嘅，就一日。好似佢话咯，成在呢个终南山啊。一日入咗呢个定，入咗呢个定啊，啊冇咗时间性，定就不受啊，不受呢个时间，时间唔受，虚空亦唔受，地水火风又唔受，色性香味触亦唔受，见闻觉知亦唔受，所以入定叫做正受，一切唔受嘅呢个就叫正受，啊入定。譬如和尚入咗定之後咧，哦，打到年初一啦，揾啲紅杉啊，隔離茅房啲紅杉，佢嚟叩門拜年。哦，見到和尚入定，開咗定嘅。和尚好啊，你嚟啊，講，我啱啱啊煮熟嘅嗰啲羊豉，即係而家我哋食嗰啲豉雜，佢哋中南山咧煮茅房嘅拜年。佢唔使落山嚟買到嘢，佢種360棵豉仔，依家食一棵，食咗之後就種翻一棵。中南山嘅泥土好肥沃嘅，你任你邊樣種咧都種到，叫萬里種林。我知道啲豉仔啲人食嘅，啲嚟好，我都請你食豉仔，將瓦層一揭開，嗰啲豉仔發毛喎，發出來。两寸长，你话呢个时间几耐？可能佢入定嘅已经入咗成15天啦，半个月。时间都发冇啦嘛，就是犯发冇啊，都有7日啦。何况呢个时仔啊，发时仔啊，发咗冇，发咗冇都冇长都2寸。哦，原來啊，所以入定啊，肯定冇咗時間性。呢個定咧就入定啦。七文耳文入定，你講入定咧，我要請教你啦嚇。未有心入耶，無心入人。你是用呢個有心去入嗰個定，係用嗰個無心去入。人之中不如聽得心，有心啦、啊，有心去做，有時都無心，無心都去做喎，係咪啊？無心乜都去做，唔係有心去做，係無心去做。所以有意再化都化不化，呢個有心，無心插柳就柳成蔭。啊！佢算收插啊，佢都冇心做，有時都無心做嘅喎。所以人之中咧，不離呢個有心，或者呢個無心。到底兩個心之中哪個好？有心咧固然係好，但唔及呢個無心。所以上清都不如咬言。我。上清咪有心啊！不清而來，偶然碰到我，我請你飲茶。出上清就不如偶然，一無心啊，係咪？有時嗰面咧，有心都當難惡，無心就當天台。有時無心咧，反正就去當嚟；有心就去唔當。點解有心都去唔得？有心係有愛嘛。你一有心咧，肯定有墮好多種障礙。啊，都無心咧就我無愛，不過無心就知。好似水到渠成，人家推我咁樣嚟做嘅。呢、這個無心咧就冇咩障礙。所以。修行有一個有心嚟修，一個無心嚟修。譬如今天晚上你哋瞓覺，你哋千祈唔好用呢個有心，用嗰個有心啊，瞓嚟瞓去都唔入夢。 如果用嗰個無心咧，我無心一下子就瞓著覺，啊入咗夢啊，啊共共就共講下，呢個就無心咧，所以無心咧係比呢個有心咧稍微高一等，未有心入夜，無心入夜，亦無心入者，一切無情草木瓦石，應合得定。無心就冇咗呢個自覺，冇咗呢個自覺啦。我成日問我啊，我唔知道痛，因為佢冇咗自覺，我唔知道痛咯。佢一有自覺，佢就知道痛啦。點解要問考你啊？係咪你冇咗自覺？我嗰個心唔係在嗰事啊，心不在焉啊，咪唔知道。所以瞓覺啲時候咧問考我自己唔知道，因為嗰個心都唔在嗰個牀上啊，嗰個心咧啊發咗夢嚟咪，所以問考我唔知道，無心就冇自覺係咪？有心就有自覺噶咯，有心就諗過度過咯，啊醒過咯。如果無心都冇自覺，做咪做咯。佢無心啊，一無心咩？佢冇自覺，冇自覺啊！如果人無心啊，冇自覺，與草木差唔多。一切呢個無情，草木瓦石，草木就冇自覺，瓦石就冇自覺。如果無心就定咯，草木瓦石都係無心，應合得定，佢哋個個都得呢個定。無心啊！若有心者，一切有情含色之流，亦應得定。若有心就講有自覺，我有錯向，我有入定，我係點樣辦法嚟入？我咩呢個有自覺？一個有自覺哦，你有自覺入得定，佢有自覺咪一樣入得定。你想得個辦法入定？他又可以就人自碗咪想個辦法咪入定，如果有心有自覺而入定嘅，一切有情自覺含色之流，亦得定。有情就有自覺嘛，有自覺就有含色嘛，含呢個情色嘛，含情色個法嚟好講嘅，就是蛇蟲獅蟻佢都含呢個情色。你想打佢，佢就走咗，係咪啊？就算啲暹罗虫多咧，佢都含呢、這個含嗰個情色嘛。你摸下佢咧，佢舐住，佢舐舐個角縮都入佢添。佢又含呢個情色嘅，係咪啊？所以一切有情含色，含色色即係分別，含分別呢個色情嘅之能。亦應得定，亦得定。王曰：我將入定時，不見有無之心。這個智王話：我入定嗰陣時啊，當我入定的時候，我唔見到有心同埋無心，兩個心都見唔到。有心咧，有心我見唔到；無心無心又見唔到。有心無心咩？我都唔見，我就定啲口啊，唔見有心，唔見無心。有無二心咩？我都見唔到，我入咗定咯。我正入定時，不見有無之心。測問：不見有無之心，即是常定啊！你唔係用呢個有心有自覺嘅心嚟入定，又唔係用呢個無心。無自覺的心靈變定，變咧都非心，非心入定咧就變咗常定，呢個就變咗常定咯喎，唔係有心入定，唔係無心入定，就變咗非心，非心入定咧，非心咧都變咗常定，即是常定咯。你呢個定咧就超過呢個人間咯。人間入定就有心入無心入，你又唔係有心唔係無心啊？那樣你嗰個定咧變咗常定，即是常定。常定咧佢冇有出入喎。你剛才講話入定，你有入就有出， 一個有出有入咩？點可以稱為誒稱為常定咧？出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啊！你有出有入咩？你呢個定就唔係大定啊！佛咧誒嗰個定就稱為大定，守靈驗大定嘛，守靈驗大定啊，都無有不定時嘛。所以我騎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，呢、這個就稱為大定，亦稱為一佛定，亦稱為常定。常定、佛定、大定，啊無出無入嘅、啊。所以釋迦牟尼佛施法就動中施法，度眾生就在定中嚟度眾生，成正覺嘅就定中嚟成正覺，降魔就定中嚟降魔。入涅槃就定中嚟入涅槃，降伏外道也就定中嚟降伏外道。佢一切都未曾出呢個剎那齋三昧，佢未曾有呢個定嘅，不得常在定嘛。啊，華嚴經講啊，而來都未出剎那齋三昧，成得正覺，先法乃至入涅槃。佢呢個就佛定嘅常定。哦，今日你咧啊，唔係用有心入，唔係無心入。今日你呢個常定啦，冇出入啊，冇出入咧就稱為常定。但你現在有冇出入？有，有你唔係大定啊，即非大定，望無對，啊望啊望下看。啊，我話冇，嗯，我有出入咩？有出入咧就唔係大定咧，點講講話非有心非無心入咧？其實呢個智王入定啊，喺個無心入，唔可以講話非無心入。不過佢入啲時候用呢個無心入，佢對定眾咧就唔見咗個無心。入啲時候係肯定係無心入。無心入咧，哦，入定啦，佢哋有入就有出啊嘛。一個冇心啊，就冇入冇出啊。點可以講話啊？不用呢個有心，不用呢個無心咧。好似我哋行路，一定有心行，一定無心行。除咗有無個心以外咧，你又啲你又用咩嘢？用個咩心嚟行咧？啊，即地大定。望無堆，良久問人，師自誰也？良久，呢個智王問聲，你嗰個師傅係哪個啊？師自誰也？七問，我師藏大六祖啊！我啲師傅啊，唔係五祖，係藏太呢個六祖。六祖個名字就唔講啦，講藏太人人就知道。知道係未能啊！啊，藏開六祖，望問六祖以何嚟禅定咧？六祖教人啊，以何嚟教呢個禅定咧？七問：我師所師，妙真言辭，太用而已，五蔭品空，六塵四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離。禅性無智，離智都禅寂；禅性無生，離生禅醒。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。啊，正六祖教人坐禅咧，何況確出講俾佢聽嘅。呢個言策咧係好可實嘅。嗱，六祖教我咁樣，嗱，我而家講俾你聽嘅。我師所説啊，我師即係六祖啊所講。妙真言寂，講呢個禪嘅態，禪嘅態咩啊？微妙不可思議，暫且好澄清。啊，我哋嘅水啊，暫然不動，從水面啊望到水底，暫且係靜呀。好清靜，叫做妙真言寂，言到言滿，啊，寂就不動。呢、这個就是心嚟噶嘛，心是微妙不可思議，心是湛然不動，心是圓滿具足， 所以話廟站的原跡呢、這個禪，呢、這個就係禪，呢、這個就禪個體嚟，太容易啊！呢、這個禪就廟站原跡咧，個禪有太有用啦，太如大海，水就為太，波浪就為用嘅。大海一定有波浪，波浪未曾離開呢個水啊！大海雖然未曾離開呢個波浪，呢個太容易啊！猶如天上呢個日放光明照大地，光明就用啊，日咪太啊，光不離日，日不離光，從日放光，光不離日，呢個太容易。普照都太掂啦！我哋嘅人亦有太用，眼就嚟太，见就嚟用啊！从眼起见，见呢个山河大地啊，见就不离眼咯。山河大地可以离你只眼咯啊！山河大地一系离我只只眼，从眼起见，见山河大地，山河大地离眼，呢个见唔会离眼。見不離眼，從眼咧就起見，見神羅萬象啊！從眼起見，見阿彌陀佛啊，見地藏菩薩啊！見不離眼啊，呢個咪太容易矣。所以馬祖話：即太即用啊，係嘛？大用就現前，你可以度眾生啊！再望百禅师一得到马祖个大用，佢名啦，百丈禅师得到马祖个大机啊，大机大用。所以呢个心咧一定，心态一定有用。假如有只眼冇见咧，有咩用啊？眼一定有见咩？从眼起见咧。見一切物噶嘛，所以我哋個心態亦復如是，心有態，妙爭嚴即離態，從態起用，大現現前，應以何法得到者，即現何法而導致。呢個就禪啊，即係禪現前啊，講個心。六祖個禪啊，現前咧未曾離開呢個心，留意自己嘅心啊，太容易現。再幫我禪嗰個聲，五音品紅，我哋人就五音啊，色啊、受啊、聲啊、行啊、色啊，不過人人都有啲唔同。色啊色，你個色係咩啊？肥嘅、高嘅、實嘅，唔係泡嘅，呢個顏色嘅色，色音。受咧，都唔錯，啲肌清淨就呢個散成，有啲人得咯，成日咩食個藥房，一味都病，呢個叫受啊，呢個受飲啊，受飲屬於果報嚟嘅，我哋受苦受樂現前係前曬啲果報嚟嘅，所以有個受飲啊，受飲個個都唔同咯。你話苦事，我話樂咧。你話坐向坐得好辛苦，我坐向坐得唔知幾快樂，係咪啊？你話樂得我話苦咩？坐一點半仲係啊，我夾得痛啊！所以呢個受咧，就個個都唔同。想咧，想咪打網想未必個個同，不過個人嘅想法唔同。行咧，行就作業，有啲善行，有啲惡行嘅。各個行又唔同，識各個阿賴耶識呢個印識又唔同嘅，白色心田中下咩種子咧？個個都唔同，有啲下念佛啲種子，有啲下眾敬啲種子，有啲下持戒啲種子，有啲下破戒啲種子，有啲下善種，有啲下惡種啊，有啲下利人嘅種，有啲下損人嘅種。白色田種呢個種子嘅多羅，所以咧呢個五音咧和合，假名為生，離音都無別生。離咗五音啊，近分啊莫眾生。 五任和合就打明忠臣。咩叫禅啊？五任观空啊，呢个禅嗰个相啊。二来禅嗰个相啊，五任就观空啊，色受想行识五任空咯、啊。哦，呢个祖师禅就现出嚟啊。啊！第一坐禅咧，有呢个色印控，呢个神态控。第二咧，又唔觉得苦，唔觉得乐，又唔觉得敏拗，又唔觉得欠四热，亦唔觉得欠气冷。亦唔觉得自己饱同埋饿，冇咗一切呢个受。第三咧，妄妄相。第四咧，不起心动念。南无佛号众生起心。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，万不能起心。一起心咧，就唔系业就罪啦。起心动念都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嘛。即心生，即是罪生事咩？呢个达摩祖师讲，系咪啊？佛性不从心外得，心生即是罪生事。一起心咧，呢个罪就嚟。所以咧，呢、这个行音咧就帮我哋去做。凡有大伯我啦，又识个识音啊，五个音一控哦，呢、这个就禅嗰个声。五音本控就系禅嗰个声。六尘非有哦，五音系你自己啦、啊。呢、这个世界有冇有冇啊？冇，嗱呢个世界，系咪识受想？行色受唔系色性向味触法六尘冇咗呢个六尘咯，眼见咯冇色，耳闻咯冇声音，所以六尘非有呢、这个禅个相嚟啊，不出不入禅咩都无内外哦，呢、这个禅咪遍法界。哪里有出呢？哪里有入呢？出不出就不入，罗骑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啊！佢冇定嘅，冇定界又冇乱啊，冇乱咧就界又冇定，有定啊有乱，有乱啊有定，亦不见有定，亦不见有乱。不定就不乱啊！呢啲完全系禅嗰个声，禅声都无字，离字都禅者，即系呢个禅咩？禅嗰个性咧，禅嗰个性啊，无字嘅，一切都无字嘅，又以一行空而不自空，又莲花出水而不自水，禅嗰个性咧，一切都无字。地书科奉又唔治，见闻觉知佢又唔治，虚空佢又唔治，过去现在未来佢又唔治，春夏秋冬佢又唔治的，禅性啊无治咩？虽然在大屿山坐禅喎，近观啊不治大屿山，佢嗰个禅性唔治，禅性无治，一切不唔治，离治禅寂哦。一切唔治咧，呢、这个禅心就寂咗啦。禅心寂，有治咧，呢、这个禅心都未曾寂。一切都唔治。一切不治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唔治，呢、这个禅心就寂灭咗啦。嗱，离治都禅寂，禅性都无生，离生禅性。禅性有冇生咧？禅嗰个性有冇生啊？冇生，冇生，所以当佢入定嘅时候，佢就冇呢个生禅相，生出呢个禅嘅声，离生禅声，禅性无灭，佢就离呢个灭禅相，佢冇生禅相咯，亦冇灭禅相咯。我生呢个禅啊，我灭呢个禅啊，生禅灭禅就出入而已啫，冇生禅嘅声，冇灭禅嘅声，亦无知禅嘅声， 啊，生善滅善嘅相都冇，離生善相，離智善相，離滅善相，善性都無生。哦，但係呢個善嗰個心咧，心而去空，亦無去空之量。善嗰個心啊，遍安發達，可以去空一樣。但係我冇去空嗰個空量啊，去空咧係有個量空嘅。啲善善心就虛空，佢唔怕虛空一個空量喎，亦無虛空嗰個空量啊，心而虛空咧啊，虛空唔識會講話，佢識會講話嘅喎啊，佢點解話用同虛空個量嘅係咪啊？心唔可以受行啊，虛空唔可以受行，佢可以受行噶，虛空唔可以成佛，佢可以成佛噶。虚空不可以到众生，他可以到众生的。哦，所以心而虚空，而无虚空的量。虚空空就空了，不懂会讲嘛，不懂会修行，不懂会成佛，不懂会到众生，不懂会作佛事。啊，但是他耶，能够讲话，能够说法，能够到众生，能够成佛。所以说心而虚空，而无虚空之量的。这个心空和这个虚空不同的，虚空不懂会施法的，我们的心空就懂会施法的，从这个心空之后施出三藏十二部的法嘛，所以心而虚空亦无虚空之量，整个禅就是心，是心地那个法王，心地这个佛光，莫问是切境內熱時王呢，向多你的言策講這個禪啊，講得好，但他未曾悟悟，有禪策講就講到了，但他這個心力不及六祖，六祖是一個十地菩薩，他這個加持力大，今天他聞多這個言策這樣講呢，境內即直內，從湖北省直河北即係而家北平啊，北京啊，直嚟到廣東熱事熱六祖大師講。試問言：人者何來？人者你為咩事情嚟投胎啊？如王背述前言，背述呢個言策嚟訪問。那個前言，是問誠意所以，這個言策我的弟子所講的禪理，講得一定不錯，講得十分好，誠意所以，是問其冤來啊，錄了個問其冤來，誰誰開揭，誰是開揭，可能你就那部經過我那部經有些不同，你以我那部經虽虽开示揭言，望于是大悟，望就唔错啦。唔错咩啊？唔错，二十年所得嘅禅，连影都冇埋。就唔错呢个地方。二十年所得心，都无影迹。讲到呢个心字啊，你造罪啊！这个心，如果这个心灭咗咧，所有罪咧都当无影迹，唔怕你造十年罪。只要你呢个造罪呢个心咧灭咗啦，十年嘅罪咧都无影迹。有啲人我冇造罪啊，冇罪享五欲咧，享世间五欲嗰个心。享了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如果这个享五欲那个心一熄了，二十年那个五欲的都无应迹，现在有应迹的，你们还可以醒一下，哇，前十年、二十年，哎呀，这个五欲之乐真的快乐，你的心未曾空啊，你享五欲的心未曾空啊，还有得你享呢。 若果呢個十一控咗咯，哦，二十年五欲之事，多無益職，好似發夢一樣。而家你唔當係發夢嘅，諗下咧還有未當，咁有啲都唔係夢咯，係咪啊？好似夢一樣，叫做多無益職。呢、这個妄善之亦復現，二十年嗰、那個禅定，佢完全係靠呢個心巴持。啊！我有二十年禅定，哦，呢、这個心有咗呢個心啊，二十年咧都在啦。二十年嘅禅定，哦，一聞六祖嚟一思，哦，二十年嗰個心禅定嗰個心一碰咗，二十年嗰個禅定啊！都無影跡，連影都望埋，無形咪無影嘛，無聲咪無響咧，無心咪無禪啦，心空事不可得，二十年嘅禪定放得，所以悟道就悟在呢個地方啊！啊，唔怕你撞幾多罪，如果撞住個十一控咧。所有呢個罪一時消滅，唔怕你享幾多快樂，享二三十年嘅快樂。若果你呢個十一控喎，二十年嘅快樂咧，而玩而化，了不可得。唔怕你坐禅坐咗二十年，若果呢個心唔控咧，你的確可以對人講：我有二十年嘅禅斷。哦，但係呢個心一控咗咯，二十年前就以前冇咯。連影連聽都望埋，即係二十年所得心啊，所得呢個禅定之心啦，哦，都無影響，即係心空及大悲啊！嗰陣時佢就悟出，心一空惡惡，就呢個佛性嘅現前，嗰陣時咧就得到啦，其嘅何不？事事都聞空中有聲聞，往善事今日得到。嗰晚咧，河北省咧，嗰啲在家居士，以及那個老百姓呢個士人咧，聞得空中嗰啲夜叉就行過，飛行夜叉行過，嚇佢歡喜啊！往善事啊，今日得到。由呢個飛行夜叉講人。天行嘅車又講呢個大色天王嘅向度都歡喜啦，所以我哋啊飛行夜叉、空行夜叉，帶著呢個去。